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 哇，这很难听懂啊，如果是没有这个忍者神龟的这个青春记忆的话，童年记忆的话，真的很难听懂。 对对对，因为这个梗呢是源于这个啊日本的一部动漫啊、嗯、忍者神龟啊、嗯、忍者神龟的故事，因为他们有兄弟四个， 嗯，然后长得很像， 对，长得很像， 只是这头巾的颜色好像不太一样，对吗？ 对，眼罩的颜色也不一样 啊，眼罩的颜色， 而且他们用的武器也不一样。 嗯，总之今天我们要来的这位忍者呢，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忍者、嗯、首先让他给我们讲一讲到究竟什么是忍者，这世上有没有忍者哈、啊、 嗯， 总之这是一个这个剑道级别非常高的这个忍者 啊、哎，我觉得这 道行很深的一个， 对对，我觉得这哥们儿一定看过忍者神龟 啊，一定是， 哎 啊，然后他也在北京开了两家剑道馆、啊、 也是一个创业者， 是的， 嗯，我们会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剑道文化。 好， 那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鲜事儿哈、嗯、首先跟大家说一件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嗯， 说的是双十一丈夫没收了妻子的银行卡，然后这个的妻子呢给丈夫送了一面锦旗，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现在流行这么秀恩爱吗？是吧？因为 你怎么突然就 get 到这个点，就是他们在秀恩爱呢？ 啊，因为就是可能我的观念啊、 嗯、 还比较土， 嗯 啊，我的观念比较土，就是在节目当中呢、嗯、跟朋友们也分享过， 嗯， 就是说你追一个女孩子啊，就双十一的时候是一特别好的、嗯、好的机会， 清空购物车吗？ 哎，对，你给她清空购物车。 你真的认同这件事儿吗？ 不是，我是认同的，但是呢、嗯、就是你这事儿吧有两点，你得算算自己钱包、嗯、然后你得看看人购物车， 嗯， 是吧，你到时候别这清空的时候把卡不够了，那就比较尴尬。 嗯，那、我觉得就是通常放在购物车里的东西就不是那么紧急需要的，通常都是哎还有点犹豫，其实要不要都可， 要不要都可， 嗯 啊，那就还是有意向的，我就都给你嘛。 对，那行、嗯、土豪 是吧？啊，不是土豪，是土。 总之呢，就是这位男生啊，他没有帮女朋友这个清空购物车，反而呢是在他老婆这个双十一的时候怕他乱花钱，提前没收了老婆的手机银行卡，没想到第二天收到了来自老婆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铁公鸡奖一毛不拔。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我们看看这个图片啊， 嗯， 铁公鸡奖一毛不拔。这张照片呢还是在风中拍的，这个锦旗呢、 嗯、 啊，因为是一张照片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出这个随风飘动随风摆动的这个痕迹， 嗯 啊，这男子的发型也有点被吹乱了， 嗯， 铁公鸡奖一毛不拔。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孔文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和你逛街的时候或者什么的时候会告诉你说，哎呀你稍微拦着点，我有的时候这个买开了就是撒开了买，可能会这个控制不住我自己。 哦，会有、嗯、 会有是吧、 啊、对，但是呢就通常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有这种情况、 嗯、 我说好好好没问题，我说我今天不花，我的主要任务就拦着你， 嗯， 对吧、 嗯、 你比如说逛着逛着、 嗯、 等我一看上一什么东西，我说哎咱把这买了吧， 嗯 啊，然后我就开始挑头了、 哦、 啊，结果就是人那个回来之后把账一算、 嗯、 就说今儿我还不如不带你去呢、 嗯、你花的比他还多、 啊、不带你去兴许能花的少点。 总之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有意思的点在于，就是这位老婆这位女士哈、 嗯， 感觉一点都没生气， 对，没错， 嗯，他可能还是有点调侃似的给老公送了这样一面锦旗，他、 嗯、 可能也知道就是双十一啊，就是确实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冲动消费， 对， 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这个买的没有卖的精， 嗯 啊，你永远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老理儿， 对，你花出去的钱、嗯、有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哎回头想想这钱该不该花呢，有点后悔， 哎， 所以可能这个老公在这个时候充当了一个把关人， 嗯， 对吧，虽然是得到了铁公鸡奖，但是为家里省下了一笔银子， 对，所以我说了嘛，就是现在秀恩爱都兴这么秀啊。然后还有一点， 嗯， 其实这个就这种类型的女朋友、 嗯、 媳妇儿， 嗯 嗯，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持家， 对，持家， 这个情绪控制得很好， 对对对，勤俭持家，而且这个情绪好，乐观、 嗯、 啊， 不容易在家里产生这种吵架， 哎，对。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件家里的事儿吧。 家里的事儿， 发生在埃及。说这个埃及呢，有一对新婚夫妇闹着要离婚了，为什么要离婚呢？ 嗯， 是因为这个老公把家务活都干了，然后老婆不愿意了。 啊，这是怎么意思？这惯的没边儿了，你让我就是闲的没事儿，咱俩离个婚吧。 不是 啊，是这 个、听说呢，这个在他们在相处和恋爱的过程中啊、嗯、这位男士并不是这么的大包大揽、啊、 哦， 反正在结婚了之后呢，把家里所有的家务活都干了，而且他不仅仅是干家务活，他呢因为干家务活而对家里的所有事情掌握着最主要的这个话语权，或者说是唯一的话语权。就比如说他老婆要买个什么呀，要在哪个桌子上摆个什么东西，也必须得经过他的允许 啊，是有点这个过度的大男子主义、嗯、 对，有点过度的大男子主义了、啊、反正这个女生就觉得忍不了，不行， 要离婚。 嗯，哎，其实这个我倒是想特别想问问你，你们女孩子啊，包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网友朋友们， 嗯， 就是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因为就是其实两方无论是在恋爱当中还是在家庭当中都需要这个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吧、嗯、让自己有一个存在感。 是的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就是因为这女孩实在受不了了，就是我要离婚，就是因为我你什么都不干了之后，你看起来是你别让我累着让我闲着、 嗯、 对吧，让我玩， 嗯， 但是我其实相应的一方面我很没有存在感。 是的， 那我对这个家庭来讲我意味着什么呢？ 嗯 啊， 就感觉我像一个住酒店的客人。 哦，住酒店的客人、 嗯、我还记得有一本这个就是特别这个火爆的这个童话书叫小王子哈、嗯、这小王子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小故事，就说这个小王子呢就是发现了一朵玫瑰花，然后他就用心的浇灌它，然后这朵玫瑰花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对于小王子来说独一无二的一朵玫瑰花。然后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呢，是说这世界上有很多玫瑰花，但是因为我浇灌了你，就我对你付出了、 嗯、 所以你变得对我来说独一无二，变得特别。 啊、 有的时候一个家庭里的两个人可能都是需要通过付出啊、 嗯、 然后让这个自己有存在感， 嗯， 然后也让这个家里有一种这种合作的感觉。 嗯 所以这次这个女生对于她老公的这种大包大揽的行为提出极大的抗议啊，甚至是提出离婚、 啊、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嗯，但是呢我觉得其中也说明了一个方面，就是说、嗯、可能有的这个男性朋友啊， 嗯， 这个男同志们啊，有时候这个宠老婆、 嗯、 宠女朋友， 嗯， 对吧， 嗯， 也别宠得太过头了、 嗯、 啊，我什么都不让你干、 嗯、 啊，或者说这个咱能花钱的咱就不动手干， 嗯， 其实也不是一好事儿。 是的， 对吧，你是不是好多就是就宠着宠着就这么宠坏了，但是这个没宠坏、 嗯、 就是宠的实在受不了了。 对 啊、哦、 当然除非是这个人本身就是说他不愿意做家务，对吧、 嗯、 那你刚好愿意做，哎，这是这个刚好男女搭配了，对吧，大家互补啊。 嗯 嗯，看到在花椒平台上这个海上飞燕送了我们五朵玫瑰花， 海上飞燕， 谢谢海上飞燕， 谢谢飞燕， 这个早起的小伙伴们跟我们签个到吧，跟我们喊个到怎么样， 对对对，咱喊个到，或者说扣个一、 嗯、 都行啊。 嗯，告诉我们你们和我们在一起。 对，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件这个在国外发生的事儿吧， 国外发生的事儿， 嗯 嗯， 说说关于这个睡觉的， 关于睡觉的事儿， 嗯， 日本， 说日本， 嗯， 流行睡眠生意， 哎、睡眠生意，哎，我们是不是跟大家就是相关的消息分享过？比如说有什么，比如说生意上的，可能有这个共享睡眠舱， 睡眠舱 啊，共享睡眠舱，然后但是这个好像是被叫停了，是吧？ 现在暂时是被叫停了， 暂时是被叫停， 但是就是在前几个月， 啊、 我不是出了趟国吗、 嗯？ 啊，我在这个德国慕尼黑的机场见到了这种睡眠舱的模式， 嗯嗯、 然后它运营的很不错、 哦， 就是在候机的人、 嗯， 然后通过很少的一笔费用，可以短暂的哎休息一会儿， 嗯 嗯，所以我相信这个共享睡眠舱应该会回来的， 应该会回来的， 嗯 嗯，就我觉得其实好像每个单位就是每个公司啊，我觉得其实都需要。 都需要 啊， 嗯， 对，包括前两天跟一朋友聊天，就说这个，说中午吃完饭怎么办？附近有家这个咖啡馆，安静一点， 嗯、 跟人咖啡馆要杯咖啡，中午趴桌子上睡会儿。 嗯， 哎呀，这是不是？ 你在咖啡馆里睡觉、 啊， 你是在讽刺这家的咖啡不够提神吗？ 不，也不是，但你怎么得买一杯咖啡，你才好做好意思坐人那睡觉，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或者说这个， 此位子仅供消费、 啊、 消费之后使用、 哎。对，然后这个其实主要是睡觉的，咖啡怎么样呢？那不太好说。 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呢，是说日本流行睡眠生意。 嗯， 为什么会流行睡眠生意呢？它有一个前提是说日本人啊普遍睡不好， 嗯， 是一个睡眠的发展中国家。 嗯，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们的平均睡眠时间比较短， 啊，才七个小时多一点点儿。 嗯， 然后呢说不仅是这个睡眠的时间短，而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日本人这个心思比较细密，我觉得哈。 嗯， 然后呢这个可能容易呢脑子里想事儿啊，睡眠质量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呢这个近几年啊就发现这个专注于改善睡眠的生意越来越火了。 嗯，对。然后其实这个在咱们国内啊，就是现在某些产品的一些广告上， 嗯 啊，也看到过，比如说什么一些枕头对吧，或者说床垫， 嗯 啊，什么或就是号称什么符合你什么这个什么人体的工学原理，然后就是 你能够 乳胶床垫 啊，乳胶，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挺软，一齁软齁贵的， 嗯 啊，又软又贵，号称能够在你完全贴合你这个身体睡觉的姿势， 嗯 啊，让你一觉睡到天亮。 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帮助睡眠的香薰的灯啊，还有之类的。 这个我是完全不信的， 是吗？ 对， 嗯， 因为我也好像也试过，也没什么用， 嗯，所以你也有睡眠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个。跟生活状态有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可能生活压力没那么大，脑子里就是尤其睡觉之前别想事儿， 嗯 啊就能睡得好。如果一想事儿的话，啊，起码我是这样啊，如果一想事儿的话，我就可能 就容易 稍微差一点。对，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流行的这个日本的睡眠生意都包括哪些商品、哪些服务哈。首先就是他们有一种叫休养服的这个睡觉穿的衣服特别的受欢迎，据说这个休养服具有缓解疲劳、促进睡眠的效果甚至受到了运动员的关注。因为获取高质量的睡眠也是一种训练。 哎，没错，对于运动员来讲，而且就是高强度的训练还有比赛之后啊，这个休息的恢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叫创意卧室。 创意卧室，这怎么回事呢？ 创意卧室呢，其实大家看起来啊，其实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卧室，但是呢，就是这里就是集中了很多，全都聚焦于让人能够睡得好、睡得香的这样的一些设计。你比如说这个壁纸，这个它会跟你的手机 APP 然后有一个联动。那比如说我刚进来的时候呢，然后就逐渐啊，我可以用手机调换壁纸的颜色。然后逐渐让你慢慢过渡到那种睡意的状态。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灯，我们调节这个灯光也很有利于睡眠。 对， 一切都是智能的，都是为了你的睡眠来服务的。我们在穿这个睡眠服。 还有就是这个刚刚孔文也提到的，在咖啡馆里大家有的时候会犯困，就恰恰这个日本人就发明了这种睡眠咖啡馆。 睡眠咖啡，他们家咖啡也不太好喝。 但他们提供的是比较特殊的咖啡，就是你睡前呢喝的这杯咖啡是没有咖啡因的啊，然后你睡后就睡醒了之后喝的这杯咖啡是有咖啡因的，然后配合大家这种帮助大家睡眠，然后睡醒了之后帮助大家提神 啊。 你还别说，我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睡眠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我一般有什么问题了，我就会先买本相关的书研究一下。然后我买了三本书，都是日本人写的关于睡眠的。 研究成果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很简单，就是你说的，就是心里不能想事儿。 对，别想事儿。 其实他帮你做的还是放空你的大脑。什么四分钟睡眠法呀，什么像婴儿一般的睡眠啊，全是日本人写的。说明这个日本人的睡眠问题太普遍了。 能 行一下。 但这个就是从你这个事儿当中我还发现一问题。我发现写书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我 怎么着，你打算写一本？ 咱俩合创一本，然后这个是吧，基于你的经验，基于我的阅历，我们来出一本这个关于我们两个微微一笑版的 如何在早晨跟大家聊天。 对，如何然后这个能够早睡啊，然后早晨积极的参与到微微一笑的节目当中。 不错。好，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我们在短暂的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迎大家回到微微一笑，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早间的新鲜事儿。 哎，没错，因为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一条消息呢，就是这个妻子给丈夫送锦旗，因为没收了自己的银行卡。 嗯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媳妇儿啊， 这是一个好媳妇儿， 这好媳妇儿做的是非常的不错，非常到位的。但是有时候这个我们在择偶的过程当中，是吧，这个女孩的颜值啊，或者说就是女生就去看看男孩这个外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太重要了 啊，太 颜值即是正义啊，现在 太重要了。 是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这个看几张，尤其是男性同胞们啊，网友朋友们，我们给大家看几张这个美女的照片。 嗯， 大家觉得她美不美？ 嗯 啊，我们先来，要不先点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张这个在世界超模前五十的排名榜单中排名第五的这个女神，叫卡利克劳斯。 卡利克劳斯， 嗯 嗯，嚯， 完全是这种欧美人的审美哈。 对， 这个、 没错， 金小麦色的皮肤。 嗯，而且我估计这姑娘大概有应该有1.8米多。 1.8米多呀。 啊，你觉得呢？ 感觉差不多， 因为我看人家 七八以上， 因为我看人腿这比例，而且人家这个 腿就一米， 对对，职业是模特嘛， 嗯， 对吧？ 嗯 啊，而且有一个有着就是非常非常精致深邃的那种面孔， 嗯 啊，不知道网友朋友们看到这张照片没有？觉得这姑娘这个啊漂亮不漂亮？ 美不美？ 美不美啊？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我们这个国内的女神吧， 国内的女神， 这个是曾经在这个87版《红楼梦》中扮演尤二姐的扮演者。张明明，这是她当时的一个剧照。 哇 哇，那个年代的美女真的是美啊，有韵味。 我自己不太好形容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张明明那个时候的这个剧照， 嗯， 哎，你觉得跟现在的一些当红的演员， 嗯， 他们的那种美，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眼神不一样 啊， 就是特别有神韵，你从他的眼神中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然后很有自己小心思的， 嗯嗯， 然后又不好欺负的这样一个女生， 嗯， 对吧？ 对，也可能是因为她这个剧照的原因啊，我觉得就是里边还是有那种，就是能够感觉到一种东方古典传统女性的那种美， 嗯 啊， 嗯， 对， 不是现在咱们看到那种广告招贴画的那种大片儿哈， 哎，对，不是说现在就是很多这个所谓的就是。很直白的那种，就是什么所谓的性感， 嗯， 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欧美范儿， 嗯 啊，然后之类的一些形容吧， 嗯 啊，为什么给大家就是先看这个几张这个美女的照片呢？当然是肯定是为了把大家叫醒啊，对吧？啊，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其实 要跟大家说的是呢，这个美女啊，就是虽然是有很多不老女神的啊，但是毕竟这个岁月不饶人，对吧？随着时间的逝去，这些曾经就是这个靠颜值打天下的这些美女们，也都在思考着如何去转型。 对，没错。 嗯，那大家猜一猜，这些美女都现在都干嘛 了？嗯嗯，啊，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吧。 嗯， 直接跟大家说了， 他们都去写代码当码农了。 对，写代码当码农。其实反正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就是这个就是是你担忧的事情，而且你又做不到的事情， 而且是我想去做的事情 啊，想去做的事情，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想了很久， 说这个 啊， 你要去学写代码 啊， 嗯， 就是刚才那个，首先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卡利克劳森那个超模啊， 嗯， 他是去到了纽约大学啊，深造编程。 嗯 啊，之前呢在模特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虽然他的 超模， 虽然他之前的年薪高达500万美元每年哦， 哎， 但是他还是就是能靠颜值的人非要是靠脑子，对吗？ 就非要靠实力嘛， 非要靠实力 啊，就是这种朋友，或者大家周围有没有这种小伙伴啊？ 嗯，然后这个87版的这个《红楼梦》中扮演尤二姐的张明明， 哎， 现在也是去了美国，在 IT 行业做高级软件工程师。 嗯，这个跨界真的是有点大。 嗯 啊，当年的荧屏上的非常漂亮当红的女演员，现在做了 IT。 嗯 啊， 但我们其实给大家展示的只是我们找到的两个例子哈， 嗯， 还有很多的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当红的美女， 嗯， 啊，然后他们都去转型做了一名程序员。 哎 啊，然后还有这个Ladison Scott。被这个 CNN 誉为最美的程序员，也是从这个维密的签约知名模特转型为有自己的团队，然后有产品发布到这个手机软件的这个市场中， 哎， 非常的厉害 啊，嗯！而且呢，还有一位就是 我们通常叫做素人吧， 素人 啊，叫做素人，一位九零后的一位小萌妹子，她主修的是影视动画啊，因为她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特别像这个台湾的演员林依晨，所以被大家这个称为叫做代码界的林依晨啊，跟她在一起的男同事，也是这个怎么讲，就是自己感觉非常有福利啊，天天跟林依晨一起上班，可能敲代码就不会那么枯燥， 我们跟大家说的呢，其实是一个小的趋势。但我觉得大家可以管中窥豹哈，感觉到未来的这个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之前我们说人工智能的时代到来了之后，可能这个女性的优势要更加的凸显出来了啊，因为这个很多这个重复性的工种被机器人取代了之后，女性的这种特有的感性敏感变成了被机器人取代不了的优势，然后当带有这些优势的女性再去学写代码，我觉得就更无敌了。 那你觉得就是 我觉得他们激励了我。 那你觉得我们男性怎么办？我们男性跨点什么界比较合适？ 你们男性就在家大包大揽吧。 我们做家庭主夫。 对。 别介呀。这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男性其实男性能做的事情非常多了， 是吧？ 比如说去操控机器人啦，对吧？比如说做一些高层的管理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新的工作的岗位会这个被创造出来。 对，可能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离我们越来越近啊，可能会与之有些工作岗位被替代，就像刚才爽爽说的，也有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与之会诞生出来。 我有一位在研究这个人工智能的好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想一想，在很多年前我们没有拖拉机，没有收割机，那些农民们其实也是种地，对吧？然后有了这些机器之后，大家又觉得哎呀，以后可能会没有农民了，但是其实大家变成了去驾驶拖拉机，去操纵这个收割机的工人，对吧？总之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会有很多新的岗位提供给我们。 对。 这个天高云淡好个秋说，人工智能出来后，女性的地位下降了，说家务活机器人也给包了，你非常的与时俱进嘛。 非常的与时俱进，看来这个双十一的时候什么扫地机器人呐，什么应该是没少买。 因为我记得在双十一之后第二天吧，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条消息，就说这个 Musk 的新公司哈，就是这个发明了一批这个家务机器人。然后还让我想起了原来的一部电影叫《机械管家》，就是大概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在预测未来的这个家居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啊，就会极大的有机器人的参与。 我觉得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借口，应该它不会再被称为借口，就是然后让自己肥胖起来，哎呀我没有时间健身。 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 你有大把的时间，对吧？你这个时候再去让自己肥胖，比如说这个男性可能挺着一个大啤酒肚，对不对？这个就 变成中年油腻男的所有的借口都不存在了。 你等着，下一节我们就聊中年油腻女。 但是我不太同意天高云淡好个秋说女性地位下降了这件事儿啊，我们这个有待商榷吧， 有待商榷。 再给我们一些观点，你不能说这个家务活被机器人干了就女性的地位就下降了，女性的地位从来不是在家务活上，对吗？ 对呀，女性向来都是能顶半边天的。 女性能顶半边天呀？ 那你怎么着？ 大半边。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哈，这个我们之前说了很多中年油腻女，对吧？这个接下来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中年不油腻的女性啊。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一个画面了。那今天有小伙伴说，这个111爽来了，呵呵，谢谢妮妮哈，起得很早。 哎，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啊预告一下，明天呢，也就是11月17号是世界学生日。在明天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会有一个全天的大型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哎，然后也欢迎大家明天啊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如果是大学生朋友的话，明天啊是大家的节日， 是的， 啊，我们一起来共度这个属于我们年轻人的节日。 那么在早间微微笑的节目中呢，我和孔文也会为大家邀请来，应该说两组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大学生啊，这个有能文的，有这个能武的， 能武的， 对，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非常精彩的大学生活。 接下来我们互怼一下吧。 互怼一下，你要怼谁呀？ 不是怼谁啊，就是那姑且就是你代表女性一派，我代表男性一派。 好的， 因为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也是在啊网络上还有朋友圈啊流行很多的，被大家转发很多次的，就是怎样不成为一个什么中年油腻男。 是的 啊，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 还有怎样避免做一个青年油腻男？ 青年油腻男，对。就是， 总之好像这个话题， 现在早睡觉不掉头发是吧？ 对，总之好像这个话题之前都是这个被局限在男性的身上， 哎， 被投注在男性的身上。 对， 但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做一个优雅不油腻的职场女人。 职场女人啊，就是这个时候我先问你啊，就是同样是作为女性的观点，那比如说在职场当中，你不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同事，或者说这个类型， 其实就是咱们可以聊一聊，究竟什么是油腻的中年职场女性，对吧？算是吧。 对，也算是啊。 我只能， 起码不那么养眼。 我只能说几个场景吧。 场景好。 场景之一就是，讨论的所有的话题就是买 。 啊，然后比，对吧？就是你买了什么，我要比你更好，我要跟你一样。 攀比。 对对对，就是大家总是就是在局限于这个消费这个话题， 比较多 一些啊，比较多一些。 这是其一，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在一起这个全是聊孩子 啊， 但这个其实是。这个其实很难避免哈，当了辣妈之后很难避免，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的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好像对于自己的关注真的就变得很少了。就是完全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自己的所有的精力都给了孩子。然后大家在一起就都是聊这个我们家宝宝各种，对吧？然后尤其是在朋友圈晒这个晒宝宝，对吧？我不抗拒就是说在朋友圈晒宝宝哈，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晒得巧一点。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们家宝宝这便秘好几天了，我觉得这种事儿就别晒了 啊。 对 对 对， 其二有没有其三？ 其三就是不太管理自己的身材吧， 不太管理自己的身材啊。因为我知道，其实你有一个观点，我也挺认同的，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就是一辈子一定要性感。 对 啊， 是的， 对，嗯， 就是一定要有女性魅力 啊，有女性的魅力，啊，对， 不能就走中性风，你可能可以短暂的，比如大学期间走一两年可以， 嗯， 但是你不能一直说我就是中性风， 嗯， 可能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这，仅代表你个人观点， 对对对，啊，我觉得是要有女人味儿， 嗯，要有女人味儿，嗯，啊，如果就是我刚才我想到的呢，就是比如说刚才按照你那个话题，我给你补一第三点啊， 嗯， 补一第三点就是我特别可能不太容忍这个女性朋友或者女性同事啊，就在一起之后，就是张嘴没事就聊八卦 啊， 啊， 八卦， 哎，你知道吗？那谁他们俩是离了吗？网上传的是真的吗？他们又上热搜了，就他们聊八卦，就聊八卦，尤其他跟你聊的时候，你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或者我不知道，但尤其是态度很，哎，你知道吗？你听说了吗？ 嗯， 就你这时候 太 out 了， 对你太 out 了，完了就你不知道怎么跟他接，怎么跟他聊， 嗯， 啊，就是这样， 然后觉得这个好像关注都是一些鸡毛蒜皮，而且都是别人家的事儿，在这嚼舌根，对吧？ 嗯嗯，对。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聊八卦是人的本能，嗯， 对， 远古年代就大家就好聊八卦， 也是对，而且 来社交， 对，而且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只不过是这个可能。比如说这个真的是职场当中就是普通同事的关系，对吧， 嗯， 也是便于一个大家的交流，可能有一个好的氛围，然后大家能够相互协作去工作， 嗯， 啊，也需要一些交流，但是你交流你我跟你确实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嗯， 我不是特别熟，我跟你聊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嗯， 对吧，可能就是聊一些花边性的东西，大家有话说， 嗯， 能够保持一个顺畅的沟通， 嗯， 啊，这样一个话场可能就可以了， 嗯，那在职场的女性你觉得有什么特质是哎，你觉得不是很欣赏的，就是， 职场的女性， 对对对， 啊，职场女性首先我们还是从外说到内吧， 嗯， 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可能确实穿着打扮上， 嗯， 啊不是特别利索， 嗯， 啊不是特别讲究， 嗯， 啊这个肯定是算一点， 嗯，那我也说一点， 说一点， 就我不太喜欢这个，就是女生在职场里啊总是那个就是小可爱，然后装可怜， 萌萌哒是吗？ 啊，你说你能帮我复印个东西吗？这我不会用 啊。 你能帮我弄一下这个吗？哎呀，我就不会， 啊， 就是我觉得在职场中，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 啊， 就最好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然后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嗯， 啊， 嗯， 就你不可能永远是小公举， 嗯， 对吧？ 对啊，你说的这个应该算是举止仪态方面的， 对，还有心态方面吧。 啊还有心态方面， 我们怎么说都是负面的呀。 嗯嗯嗯，对，我们说的都是负面的，可能这个，嗯，这说不定有一些网友朋友们可能不太认同我们的观点，说哎，我觉得挺好的呀，啊，挺萌的呀， 嗯， 啊，或者 说 我就喜欢帮助别人， 对，或者说我再举一个例子， 嗯， 就是可能有的这个女性朋友啊， 嗯， 就是过于有点在乎自己的外表， 嗯， 那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就我就是撩头发这个动作， 嗯， 就是无时无刻， 嗯， 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就一直在撩她的头发， 嗯， 一直在撩她的头发， 嗯，就不怕薅成秃子， 可能人家比较任性， 嗯，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就是举止仪态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就大方庄重， 嗯， 就特定的时候，嗯，那你比如说大家可能都在我们去开会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你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还在撩头发，那你是不是没有认真开会啊？ 嗯，可能大家觉得都所有人都在看自己呢。是吧？ 啊， 心里有这样的预设，所以可能就是会， 对， 还是心思没有放在工作上吧？ 嗯， 我觉得， 嗯，对。 就说起这职场女性，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 model， 就是我觉得， 嗯， 哎，她是一个完美的职场女性， 完美的职场女性。好，来给我们这个说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欢乐颂》里刘涛演的这个安迪嘛。 嗯， 虽然太理想化了，但是我觉得她真的是挺。对吧，就是又端庄， 嗯， 又美，然后工作能力又很强， 嗯， 很雷厉风行，很有行动力， 嗯， 而且判断力也非常的强， 嗯，前提是我们只是给它设定在一个职场女性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对 啊，这一进了家就不行了，这什么是锅，什么是瓢，什么是碗， 我给你煮个鸡蛋吧。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哈， 啊， 是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篇文章，说怎样做一个优雅不油腻的职场女人。 哎， 啊，这也是这段时间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 嗯， 那延伸到了这个职场女性的这个领域哈。 嗯， 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第一点呢，给大家的这个小贴士是说要保持情绪的稳定。 嗯， 哎，我觉得这说的挺对的。 对，嗯，没错，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我们都是一个协作的关系，需要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一个任务，是为了工作。 嗯，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因为你个人的原因，或者说甚至是某些工作上的原因， 嗯， 啊，给你的团队啊， 嗯， 工作进度造成影响， 嗯， 啊，我觉得你在职场当中就是一个不职业的状态。 对、还有就是其实女性有一个杀手锏， 杀手锏 就比如她如果犯了错误或者做错了什么事，对， 哎呀 这个其实是不是情绪不稳定的一个典型的画面？ 哎呀，我跟你说，而且真的是杀手锏，你知道 吗？是吧？ 啊，就是我， 就是，无论是多大领导，就是这个女员工哭了，她就可能 就这个时候啊， 没法再批评你了。 对，就这个时候，必须给我一小点的时间，我要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事情，就是也是有一次啊，在一次工作当中， 嗯， 当然说啊，不是本台啊，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 这个备注很重要 啊，不是本台啊，其他的地方，跟这个一位女同事啊，在工作当中，仅是因为工作的事情， 嗯， 啊，可能这个观点不一样，发生了一些口角， 嗯， 发生一些口角之后呢，那第二天这个领导可能就知道了， 嗯， 啊，领导说那个啊，说那个明天上班时候你们两个都来一下是吧、嗯？我具体问一下什么情况啊，咱们也把工作汇报一下， 嗯， 这很正常的工作进度嘛。流程、 嗯， 就到了办公室之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到了领导的办公室之后， 嗯、 还没张嘴呢，女生就开始哭， 就泪如雨下，嗯、 对， 比窦娥还冤 啊。然后这个时候她一哭吧，这个时候可能也随着、这个、 她一哭，这个局面就发生了转变， 局面就 欺负人家， 局面就发生了转变。而且不管是有的没的啊，就在工作当中一些没有的，哪怕就是人身攻击，哪怕就是我想撩她，我想 啊， 宝贝，就什么都敢往外说，你知道吗？啊，就这个时候，哎呀，他弄得领导也没有办法，那领导就只能说，哎呀，你说你孔儿，你也安慰安慰他，咱们都是为了工作，对吧？ 嗯， 我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很不职业，很不职业。 嗯 啊，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 哎呀， 说什么都没用？你那时候是不是自己也特别想哭？ 我那个时候胸中涌过了一万匹那个什么呀？啊， 就是万马奔腾呗。 对，胸中万马奔腾啊，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女性朋友们，哎呀，这个。 总之就是这个哭这件事儿吧，你这个在家里人面前哭一哭，对吧，这个撒撒娇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特别不适合职场、 嗯、 不是有一本书还是有句话说职场不相信眼泪，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电视剧啊。 总之这个管理好情绪哈，我觉得是它放在第一条，我觉得我很认同。 嗯， 然后第二条呢说的是善意、理性和建设性。 哎， 其实这个跟情绪稳定有一些的相关性哈。 对， 嗯，是说你比如说面对事情的时候，你要起码做到比较中立，对吧？像一个成年人。 嗯 嗯， 对，嗯，然后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职业。 嗯， 职业呢，其实它也等于敬业、专业。 嗯 啊，我觉得我举到的例子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除非啊，那你不排除啊，有单位我可能需要这样、 嗯、 啊，我可能有的领导我就喜欢这样， 嗯 啊，那我对不起，那我就不说了， 嗯 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还是以工作的效率和工作的成果为标准的话， 嗯、 你还是要职业、敬业和专业的，除了有优雅的外表、 嗯、 啊，你是要平和的，要知性的，要动人的，啊、这个动人不是说。我刚才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我一直是搔首弄姿。 嗯 啊， 嗯，这个我还记得，就前段时间不是最近有一个很火的那个综艺嘛，就是在评判演员们的演技的、 嗯、 啊。这个，咱们这个刘云啊，对吧？ 那刘云， 刘云在这个舞台上，对，这个表演完了之后，他的一段表现哈、啊，就让当时是宋丹丹吧，还是谁，就是有一个评委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的表现太像一个小女孩了。” 嗯 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不成。成熟不够理性的一种做法 啊、 就是你不能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要被照顾或者说被优待、被特殊对待啊、我觉得这个就不够职业 啊、 嗨， 所以他跟着军叔了 是吧？就是这跟着大叔照顾他，对吗、 对、 接下来推荐给大家怎样做一个优雅不油腻的职场女性哈、我觉得这一点是针对这个大家如何变得更优雅的，是说读一些真正的好东西。 哎，对，去滋养你的内心。 是这个我特别认同哈。 而且我认为你特别有发言权。我的搭档爽爽特别的有发言权啊，因为他是一个，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除了外表非常美丽啊，我不想强调他的美丽啊。你要需要强调吗？要不我强调一会儿。 你铺垫这么多，究竟想说什么？ 我想强调的是内在嘛，就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的知性、啊，优雅，有自己的想法。 哎呀，大清早的被这么夸 和观点啊，要不我们还是说说美丽的事儿吧，说说外表的事儿吧。 对， 非常对自己的这个体重啊、身材啊，不仅仅是单单的颜值，整体的管理都非常非常的严格， 嗯， 有要求， 嗯，你怎么知道？ 你老瞅谁呀？ 啊，总之刚才这个 这个进入了一个插播的环节哈，这个被夸了一段啊，我现在有点飘，感觉 有点飘， 脑子有点晕了。 那怎么着？咱是接着聊这个，还是结了？结了吧， 接着聊吧啊！就说这个读书哈，这个还是推荐大家多读一些好东西，尤其是把这个现在放在就是刷朋友圈和刷微博的这些时间， 哎， 建议大家读一读书，真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对， 虽然我觉得这句话有点狭隘哈，这个黄金又怎么样，对吧？有的时候你掌握好了一个方法，或者说你找到了一个方向，可能在书中真的是比得到钱还要宝贵。我人生中是有几次就是说因为读了某一本书就发生了一些转变的。我相信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吧。这是对于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哎，没错。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我们刚才重复了很多遍的啊，说这个专业、敬业、职业不要把这个在家里的一些做派哈拿到职场里来。最后就是说要爱美，有自己的风格。就我觉得有自己的风格这件事儿挺重要的。 有自己的风格。对， 你在想什么？ 我想我自己啊。 你什么风格？ 我特别有自己的风格。 你的风格就是没风格。 我的风格就是你让我怎么样我偏不怎么样。 就是叛逆的风格哈。 倒也不是叛逆，因为就是其实就上次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心理咨询师那个嘉宾就来的时候不跟大家也说过吗？就比如说这个就是卖衣服的这个销售人员他们说哎呀我们这款今年走得特别好，好多人都买这个因为好多人都买这个，好多人都穿这个，我跟你撞衫了，那我就不买这个呀。 明白 啊， 就是孔文是一个不会去跟风的人。 对，我觉得就是永远是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而且这个找到自己的风格最首先的是要了解自己适合什么。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总之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呢是希望这个职场的女性们哈都能够有自己做自己。 哎，对， 好，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For the money, took for the show, free to get ready now. Go, cat, go, why don't you? That's all my blues with shoes. You can do the thing, but it all my blues with shoes. Would you can burn my house, steal my car, drink my liquor from the old fruit jar.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na do. Honey, lay out.Why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 You can do the thing, but it up my blue suede shoes. Put it over my house, in my car, drink my liquor from the old fruit jar.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na do. Honey, lay off my shoes, why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lay off my blue suede 欢迎大家回到微微一笑，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早间的资讯哈。 嗯，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大家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城市哈。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 对， 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呢，没有汽车。 对， 这是一个离葡萄牙只有几公里的西班牙小城，面积118平方公里，住着83000个居民。 对，而且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市区内没有汽车通行的城市，妥妥的一个步行城。 步行城， 步行城， 我们每个城市里都有步行街哈。 步行街，对，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步行城这件事情。 嗯，对，因为我们如果说那比如说再到这个我们国家啊，最小的这个地域区划单位，那比如说一个县级城市的话，它其实地儿也不小，那你不走车的话，你比如说从东城到西城，我怎么去啊？全靠走着，是吧？ 它这个城市比较小，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现在这个没有车的城市，哎呀，主要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哈，我觉得它应该是西班牙语。叫 Portivoja， 应该是这样念吧？ 哎， 大概是这样念。 不仅美丽，而且有学识。这是什么？这葡萄牙语是吧？ 不知道是葡萄牙语还是西班牙语， 啊、就 确实不太会念。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从高处鸟瞰的这样的一个全景。能看到，确实是没有车。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城市。 然后我们能看到近景。这个。其实欧洲的很多城市本身是不大的，靠走是可以覆盖到，就是说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的。 对。 然后说这个15年前的这个 Portivoja 呢，其实是很多汽车的，而且很多的尾气啊，给行人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堵车呢也是家常便饭，而且空气污染呢也非常的严重。但是现在呢，经过 这个就是15年前的这个图有吗？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5年前还真没有，这个没有准备哈，就是非常那时候还是黑白的这个照片。 对，大家想象一下，这个15年前的这个照片呢，就是一张黑白的照片啊，这个马路的两侧。全都停满了这个车，而且呢，每侧的马路停的不是一排，是两排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在内侧的那排车，那你出来的话，你怎么办？现在你就是往车上留一电话，你给人打电话。 打电话。 或者说你这半天你别出来了。对。 总之就是感觉这个宜居程度非常的低哈。 哎。 不仅是这个停车难，而且大家知道欧洲的这个街道本身就不是很宽敞。再停两排的车，确实是这个街道留给行人的空间就很少了。 哎， 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没什么行人的空间。然后说呢，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车呢都停在这个市区之外。因为这个市区的周围是被巨大的停车场环绕的，免费提供8000个车位。免费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所以这对于在住在郊区要去市区上班的人来说极为方便。因为你开车来，然后停在这个就城市边上，然后步行进入到你要去的这个公司或者大楼里，其实是很近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 就提到这儿啊，就是在郊区住，而且这个车都停在这个城市的周边，我去这个城市的中心去上班。那就是我发散性的随便啊，就想到了一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那比如说这个咱们买房子也好，或者说是租房子也好，就说什么啊，我们家在2环，在3环，在4环，你觉得对于这个概念你认同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 阶段性的概念。 对，就是说可能在城市发展的比较迅猛的某一个阶段，大家可能会觉得离市中心越近越好。但是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大家就真的会觉得生活工作要分开。然后可能在国外大家也觉得住郊区可能是一件更高级的事儿。就不觉得说我住在这个纽约的最中心是一件好事儿。反而那个地方住的都是一些还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叫稳定下来的那些年轻人。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给我的是一个完美的答案， 是吗？ 对，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发展的进程 啊。对，所以说就是现在啊，如果说大家可能还什么张嘴闭嘴，就是我们家2环，我们家3环，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从某些方面啊，就是你的这种观念是不是 out 了？对， 我们的观念呀，分分钟都在变得 out， 对，都在变得 out， 大家就要与时俱进。 是的，然后呢，说这个城市里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个步行的地图，就是从哪儿到哪儿，大概步行需要多长时间？ 哎， 我看到这儿了之后，我就觉得 哎，有没有人去调查一下这个城市里的人均的这个体脂率啊？ 嗯， 或者说这个肥胖指数？ 嗯， 我觉得这座城市的人的身体应该是比较健康的。 嗯，哦，对，没错。嗯，其实我看到这儿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那你就城市的这个构造让你就不得不去步行，而且这个、没有危险，很安静、很安逸，而且空气变得很好， 对， 大家心情舒畅，多运动，那肯定体脂率我觉得应该会比一些地方啊、哪怕就是临近的一些城市做比较的话，我觉得应该好很多。 那能够让这个城市发生这么大的改变的呢，就是这座城市的这个市长了啊。他也是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举措哈，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要推行无车化。虽然这件事情推行了十多年，曾经呢只是他这个脑袋中的一个理想的状态，现在已经将它变成了现实了。而且一开始其实是遭遇了非常多的阻力的，大家肯定是都不理解，觉得我这个开车多方便啊，对吧，哪怕是几步路我开车我也不用走。但是这个市长一直在坚持， 对，没错啊。 而且为了配合这种无车化，可能城市建设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对 啊、 没错。而且就是就是这个市中心的交通和市民的这个生活质量，它永远是矛盾的啊，存在着就是就不可调和的这种关系啊，所以说不会有一个，所以说也就是说很难吧，也不可能说不会啊。所以因为随着发展，可能以后会有，就是目前来讲，可能还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啊。所以那就这样想的话，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霸气的市长，那就全部禁止。 全部禁止、 全部禁止，就这么 听起来有点极端哈。但是这个市长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就是很安全的步行去上学。就这件事我一直有在思考，就是孔文，你想一想，你小的时候有爸妈接送过你上下学吗？ 有 啊、哦，真的吗？ 真的有 哦。我没有过。 是吗？ 啊、我都是步行跟小伙伴一起 啊。 真的，就是我可能从很 你不是 从很小就没有过。 是吗？ 主要是小的时候我们家住那个大学里 啊， 然后那个幼儿园和小学都在那学校里 啊， 但是也得走20多分钟半小时的， 比较近。 我是觉得这个小朋友们哈、现在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开车路过这个学校门口，上下学的时候就停着好多车。 对， 小朋友们从家出来上了自己家的车，哎，到了学校，然后上完课再坐车回来，没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了，没有看看路边的花花草草的机会了，我觉得挺可惜的。 对，而且是我觉得随着可能就是家长们也在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年轻啊，很多90后、80后现在都是已经为人父母，就是反正我见到的一个小孩子，就是他跟我说，我说班里有没有很要好的同学呀、他说有啊。我说为什么你喜欢他呢？他说他可以给我买法拉利。对，就是这种啊。那天让我听到这个答案之后，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啊，就只有4-5岁。 你是不是突然很有危机感？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知道吗？啊，没事，书也没有呢。 总之就是希望就是就是小朋友们吧，还是能够有一个特别天然的、特别和大自然特别近的这样的童年，而不是说每天都在各种的盒子里。房子是一个盒子，车也是一个盒子哈。非常的觉得这个市长很了不起啊，很佩服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的城市也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哈。我知道，反正在鼓浪屿这个岛上是没有车的。不知道这些年怎么样哈，就曾经是没有，只有警车是带4个轮的。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9，送给大家一首歌，然后我们在半年的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I wanna talk to you.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Mr. Smith, you reduced me to tears. I promise you it won't happen again. Do I attract you? Do I repulse you with my queasy smile? Am I too dirty? Am I too flirty? Do I like what you like? I could be wholesome, I could be loathsome, guess I'm a little bit shy. Why don't you like me? Why don't you like me without making me try? I try to be like Chris Pratt, but all the looks were too sad. So I tried a little Freddy, the entity man. 我是 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九十八点二活力调频，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跟大家预告了哈，说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个板块的主题叫这个世界上有忍者吗？然后这个 有 忍 者吗？ 孔文突然就提到了四个忍者， 四个忍者。 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哈，我来介绍一下木星，他是剑道四段，弓道两段，修心流居合术北京支部指导员，名府真影流手里剑术北京支部长，日本忍者协议会会员。不是，你的这些抬头啊实在是太难念了，我不知道如何断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木心。 要不你再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些称谓。 就是各个流派的名字吧。因为像各种武术的话，它是有自己的独立传承的。所以呢，就是每一个流派有自己的一个名字，就念起来比较拗口一点。 孔文，你觉得和你心里的忍者长得一样吗？ 我觉得呀。就是我有一个就个人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不涉及到，如果说有什么觉得不舒服，这个不涉及到这个其他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木心的，大家可能看到就是木心的头发呢，现在可能就有一些白，就是是不是咱就。是不能染吗？还是就是说我不太习惯，还是就是跟这些有关系？ 人就是自己染白的。 遗传，这是家族遗传。 哦，这个啊，因为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个头发的原因，好像就是感觉更有一点那种就是剑道的那种 仙风道骨的感觉。 哎，对， 有沧桑感是吗？ 哎，对， 你别说，我们台这个练剑道的同事头发也是紫色的 啊， 是你们流行这个吗？ 不是，我这个真的是遗传。 哦。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和这个木星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剑道馆，叫五轮馆。 对 吧？我记得之前是有两家。 三家。 哦，现在有三家了。 对，我们是有三个支部，因为在北京的话，怎么说呢？ 比较大吧，北京。 嗯， 所以而且北京有的时候会堵车，然后于是大家来练习的话，我们就为了方便大家去练，就会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去开不同的支部。 剑道其实我曾经关注过，我和木星认识也是因为我之前想去练剑道，后来并没有成型。 你的想法咋那么多呢？ 那时候说练剑道特别练心嘛，然后就想去练来着，后来这行动力不足。我们今天会来聊一聊剑道，聊一聊弓道哈。就是现在我觉得离大家也不远了， 不远。对， 要不木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练剑道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我感觉不像之前。我是在十几年前吧，然后开始练剑道的，那会儿还是特别的小众，基本大家都不知道剑道是什么。包括就是中国因为影视剧的问题嘛，大家管那个拿日本刀的那种东西全都叫剑道。所以就是穿防具用竹刀的这种形式，其实多数人是不知道的。后来在中国最早带着大家练剑道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外国留学生，一个瑞士人。 一个瑞士人在中国教日本剑道。 对。那我们学校留学生，我是中医药大学毕业的。 什么？ 中医药，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大学。学什么专业？ 中医呀。要不然头发是白的嘛。 跨界跨的不错。 老中医。所以他带着大家去练。他是不会管很多其他的问题的，就是剑道就是剑道，然后很多人呢也愿意跟他去学，然后慢慢的剑道在中国就开始兴起了。然后从2000年那会儿，大概全北京有3家做剑道这件事情的组织。到现在应该有15家左右吧。然后中间倒闭的也很多。但是开始算是普及开了。 十几年前在北京弄剑道行业，听上去就困难重重啊。 十几年前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比如说开一馆子，或者说弄一什么服装， 那时候开健身房都难了， 对吧？开健身房对都是一件 比较先锋的事情。 没错。 比较执着吧， 比较执着。 好多人觉得它很时尚，说剑道这项运动，但实际在我逻辑里边去看的话，就这种形式的练习基本有最少有600多年了。我觉得它是很古老的一种算运动啊，或者一种练习方式。 要不我们特别直观的先来给大家播放几个小视频吧。 好。 这个我先看看是有图片吗，还是先来给大家看一看木星在日本。这是跟真正的忍者，对吧？ 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忍者。 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呀？ 就是他是伊贺和甲贺流，就是在那个流派它是有那个卷轴的，你的名字要写在上面，你才是正式的。它就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那为什么就之后不会再有了呢？ 因为它所传的忍术的话，怎么不适合现代社会？它是这样的，你看忍者，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古代的人设。就跟武士啊将军啊是一样的，是古代人设。你说现在谁说自己是忍者，一般我们都觉得他脑子是不是有些问题。 这 所以我说啊，可以勉强算忍者的话，因为我是忍者协议会的会员。他是正式的有流派传承的一个忍者。并且他表示不想往后再传了。以前呢就是忍者比如说隐身术。那个怎么隐身？比如说我在一个山里边，然后这儿呢是大石头，我就拿一个跟石头颜色差不多的布蒙在自己身上，这就是隐身术。包括有一些遁走术，在电影里边看是飞檐走壁啊怎么样的，但实际好多遁走术比如把草打上结儿，这样你在跑的时候你知道这儿有草，你会高抬腿跑过去，但是追你的人不知道，他就会被那个打上的结儿绊倒。他所以忍术的话，它是由历史学的知识，然后中国的孙子兵法，然后还有一些封建迷信组成的。就是忍者念那个咒嘛，你知道这样用手指头当刀，这个当刀鞘出，然后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什么的，画完之后就说壮胆用的。因为那个咒术都是心理作用嘛。认为我不会被抓到的，认为我不会死的等等的。 听起来很不像这个时代的。 对， 所以他不会再往下去传的。现在包括做记号，忍者六句里面他有一个是专门做 做记号的，走路的时候，比如说标记啊，什么东西，包括如何在黑暗中识别方向啊，等等的。现在咱们拿手机都可以解决这件事，导航嘛。所以忍术就不适用于现在的社会，它也不会去往下去传那些东西。 我们先来给大家播几个小视频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应该是在木心的剑道馆里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这视频太短了，这个是。 这个是名府真影流的手里剑练习。他做的就是因为只截了一小段。他原视频是比较大的，他做了左右两手同时持十支剑，就是二十支剑连发。那个是比较难的一个技术。因为扔不好的话就会呼啦一下把这十支剑全扔出去。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应该是切蘑菇对吗？ 切蘑菇的那个帽子的一半。 哇，这个刀很锋利呀、 菜刀都能切开。 这个应该是用刀来打灭蜡烛。 它是做精准的切割。这个东西，因为像硬兵器的话，使用起来精准度不是特别好控制。尤其在横向挥动的时候，只要手腕手指有一点点小的变化，在它前端变化就会非常的明显。这样，它不像一些软兵器，只要把力量打成直线的，这个兵器就能很直的过去。它是需要很精准的这个控制才可以的。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剑道馆里，大家练习剑道的一个。 那个穿着防具的那个就是剑道练习，然后不穿防具用木刀那个去练的是骨流，那个叫一刀流中西派。那个东西是剑道的前身。 太深奥了，我们要不然从头来讲讲吧。 我想先问木心一问题啊，就是这个他是不是就是两个人，比如说有没有存在这个对打的这个环节？ 有啊， 有。然后就是也有这个算谁输谁赢。在这个规则体系之内。 对。 啊、哦、那这个怎么算呢？ 它有一个要求是说气剑体一致。 啊， 就是 气剑体一致。 气包括呼吸、发声、然后包括你的精神力的都算气。剑就是那个竹刀要用正确的位置，然后击打正确的部位。然后使用刀的方式去打，不可以像棍子一样那样去敲。要去切过去，然后体就是身体的动作、体式等各方面。等于它是对姿势、气势以及精准度有要求的 啊， 同时达到，然后就可以有效。 不是，那就是你，就我觉得这个评判起来好像很难，就是他怎么知道你的气和跟你的什么是结合在一起的？ 就裁判法上写的是比较清楚的，我就简单的说啊，他原话基本是这样，就是要饱满的气势、适当的姿势、用竹刀的可用部位击打防具允许击打的部分，然后击打方向与剑的方向一致，并且完成残心，然后就是有效一击。简单的理解就是你看这一下打的特别的瓷实， 就算有效。 对，大概这么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 简单理解就是 就轻轻碰到不算。 那是就是会有，比如说，会有一场比赛当中，比如说，有几局或者说、这个、 只有两分，三局两胜制， 三局两胜制。 但是这两分有可能要打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会打很长的时间 啊， 因为想做到就是这三个点同时达到的这种有效击打是比较难的。 我好像。 就是他其实特别讲究那个范儿，你知道吗？剑道，而且特别讲究那个心气儿，对吧？ 剑道重视姿势。因为它是模拟的兵器，如果不按照正确的姿势去打的话，是不能完成他那个刀的技术动作的。所以对姿势要求比较高。而且不是传 说。说一说你和这个剑道的结缘吧。 结缘的话， 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学中医的小伙伴儿，是怎么样这个走入了剑道的不归路呢？ 剑道的话，因为我以前练徒手，那会儿跆拳道不是特火吗？对，那会儿练跆拳道啊、合气道啊、空手道啊，然后还练过一段时间的柔道。柔道的话比较悲剧，就是练柔道之后不小心就摔倒了，然后把胳膊搓破了，然后不能穿道服了。等当我养好了可以练的时候，然后柔道的老师不干了。但那个时候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嘛，然后慢慢的认识了一个在北京这边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70岁的一个老太太吧，然后他就练剑道，然后他穿着防具啊什么的，我觉得你应该打不过我吧，然后就跟他打了一下试试，发现还真打不过他，然后就开始。 你打不过一个气质的老太太。 对对对对。 是真的打不过 啊？真打不过？ 还是说姿势没他标准？ 打不着。 打不着啊。 就是你打他的同时他也打你，但是你发现你的刀会偏过去，然后他就会打中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管那个叫切落击啊，或者就很多攻的那种方式，那个时候不懂，但就觉得年轻 OK 厉害，然后速度包括还有基础，但没想到打不过他。 所以剑道是一个技巧性非常高的运动。 对，包括他对心理素质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不是说剑道修心养性吗？ 练心力的。所以打不着这个70岁老太太就激将了你，对吧？你就说哎不行，我必须要练这个。 我是这么感觉，因为练徒手搏击的话见过很多，那会儿我们的教练就是在10几岁20岁的时候啊就可以跳起来踢什么540度的什么旋风踢啊，各种的很华丽的跳起来转3圈踢当当当当当这样。然后对，然后到30多岁之后呢，这些人基本就跳不起来了。 那这是为什么？ 跳不动了。然后就开始表演什么东西呢？就是弄一摞瓦，咔嚓，给它切了，拿手那，或者弄一摞砖头，咔嚓，就干这个。然后再往后，年纪越大，他所能做的这种动作其实越来越少。那时候我们形容说，像跆拳道的话是什么540度旋风踢，是年轻的一道彩虹。稍纵即逝，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但是我后来决定练剑道的原因就是我发现70岁还这么厉害，我都打不过他。我觉得那这个东西我特别怕有些东西练完之后它会消失。所以我就觉得我、 就是、练完之后这个是一个青春饭，然后还不断的在提示你你老了，对吗？ 对，我现在经常别人提示我老了。 但是剑道不会啊，剑道是一个愈久越来越厉害的这样的。 对，我觉得他会，中国有那个拳谚嘛，说拳怕少壮嘛，说什么棍怕什么老狼还是棍怕老道之类的。反正就是15、17的话，你年纪越大，因为心理素质越来越好，经验越来越丰富，所以就会越来越厉害。所以我觉得练这个还是没错的。那个太 手里就有家伙， 太可惜了，赶紧来练。 这再不练来不及了是吗？这个我的搭档现在在练散打。 对，我练散打，因为可能我现在比如说追求的可能没有，比如说这个就内在的啊，可能比如说这个什么气运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追求的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就还是纯属比如说这个 要打过别人 啊，不是，可能比如说这个就拳出的快一点，有力量一点，这个腿比如说这个高边腿能打得高一点，能够重一点。可能这个是我追求的目前的一些东西。 跟剑道其实剑道分表和里两个部分啊。我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它表的部分跟散打呀什么的没有什么差别。就是速度、爆发力、攻击、得分等等各种的，这个是表的部分。然后里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认为真正懂剑道的人，懂这个东西的人，说修心养性啊，就是通过比赛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是不可能修心养性的。这比赛包括我觉得像散打呀、剑道啊什么各种的，跆拳道就这些，它都是就是搏击运动，它是干什么呢？就是制定一个规则，然后让两个人去互相伤害、互相攻击的一种行为，这个就是武术运动。但是它怎么去修心呢？就是在，因为我没练过散打，但是就是在剑道的练习里边，它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有攻和留两个部分。你看，又开始说听不懂的话了。 对，听不懂。 关于攻击，就是怎么去进攻的一种方式。然后留是什么呢？是他修心的部分。就是你要去压制你内心里的那种击打的冲动和渴望，让你的心沉淀下来。 当你在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拍，然后再打出去的那么一种状态，这样的话然后实际能形成一个克制自己的一个行为塑造 啊，人会发生变化。 对，这样的话人才会发生变化。说练剑道之后会有礼貌，练剑道之后会可以坚持，可以努力， 就是内心变得很强大。 嗯，因为你在内心有 脆弱的时候。 对， 对我当时就是被这个洗脑了，然后就是我要去练剑道。 但是就是说，就是我是能够坚定啊，能够让自己沉下来，能够忍一忍，再忍一忍。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忍不了的话，我再出去之后那个劲儿反而更大。 嗯，压制到极限的时候爆发的力量 会更大。对，因为脑子里又出现了一动画片的，就是那个比如就是圣斗士星矢，就是那个什么圣斗士一般都是被打的这个就不行了然后最后小宇宙爆发憋火一拳把人打走 啊，对，差不多吧。还说呢，我是摩羯座。 是吧？是 对， 是 你看正好是圣剑嘛。 而这大概有点这意思是吧？ 啊，对对对，有点这意思。 那木星说说你练剑道之后这些年性格的变化吧。 我觉得 有变化吗？你觉得？ 有，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冲动的。脾气还是挺不好的， 比较急。 还练剑道之后呢，有一段时间脾气变得更不好了。但是时间再长之后，我觉得变得比较的克制吧。对人也比较友好。因为剑道有一个说法，它是说通过剑术的练习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之心。 这一个就是讲求交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讲究对弈的，然后教会人的反而是什么体谅之心。 对，就比赛的，包括比赛的时候，你打中一本之后得分了，然后你是不能做就是这种这种 pose 是不行的。你做这个然后他裁判就把你这一分取消了。 是吗？ 他认为对手输掉了之后心里是很难过的。然后你作为胜的那个人，你不要去刺激人家，你就默默的赢了不就完了吗？所以你老老实实走回来，对吧？然后行礼下去就可以了，不要跟那儿 所以剑道真的很日本，就是 然后就取消了。 它真的是有很深的这种日本文化的积淀在里边，而不像现在我们很多，比如说网球啊这种，就是大家会觉得在场上的这种张扬、这种自我庆祝，其实是运动员魅力的一个部分。比如说这林丹对吧，赢了一球把鞋子都扔出去了，砸人也不管，什么都扔出去了。 大家会收藏的， 大家会收藏的，就是赶紧冲我砸来。 像我的话，我就招手扔给我， 对对对， 砸 我 砸我 砸我砸我。 就大家会觉得这个特别的个性张扬哈，但是见到就是都憋着。 不算吧。他只是说就是体谅一下对手的心情，我觉得是这样的。但练时间长了之后，万一被这种情绪同化了之后，找女朋友就不好找了。 哪种情绪啊？ 就是这种老克制憋着不说话的这种情绪，被感染多了之后就我觉得情绪表达 比较被动， 会受一些影响。你看不理解吧，我在社交中出现过这种很严重的问题。 是因为练剑道吗？你觉得 怎么接触的人吧什么的相对比较影响比较大。然后好多人怀疑我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我说是啊我说长得这么标准，普通话这么标准，肯定是中国人嘛。 对啊，木心是北京人吧？ 啊，对对对 啊，对，而且我觉得他北京口音还是挺 有的，对， 挺地道的，一听应该能听出来是北京人。对， 你说的这个社交障碍是什么样的障碍呢？ 就是跟 你总体谅别人，都让别人说话了。 怎么说呢？跟别人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方式有的时候是会不太一样 啊。 对， 就 接触我不是很多， 就是 问我的朋友就知道了。我的朋友 可能都是在比如说这个剑道的这种文化这种体系里，大家在用剑道里面的语言去交流，或者有的时候不说话。你知道我的动作什么意思，我明白你的这个要做什么，大家可能就都不说话了。 反正我觉得跟圈子可能有关 啊。 反正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互相聊天的话，大家觉得很融洽。然后跟其他的人聊天的话，好多人会觉得你这么装。反正大概有这种感觉吧。 其实我倒觉得还好，我觉得倒也正常，因为比如说那 就每个人，我觉得每个圈子的事儿可能都不是特别懂，是吧？那你比如说这个，就从事娱乐行业的这个小伙伴们，他们可能每天都是这个挂在嘴边的，都是这个就是某个艺人、某个明星啊，他们的什么什么事情，或者乃至于是八卦。那你跟他们去聊天的话，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是吧？哎，你知道这谁谁又结了吗？他们怎么又上头条？怎么回事？你不可能跟他们聊到一起的。 我也想上头条， 你也想上头条， 但是我知道不可能。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就有希望上头条。 谢谢理想的理想说对主播爱不完，送礼之余还分享，谢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谢谢， 这个理想说白发好看，有人认可你的白发了。 谢谢，能得到认同真不容易。 不是，我其实也就是，你看，就是这个这秀波大叔不是也是有点这个，他也不弄嘛，是吧？ 不一样，他60多岁吧？ 啊，他有那么大吗？ 60多岁？ 有没有那么大吧？ 50？ 你小心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女性同胞们 啊！ 啊，我不知道，我要查一下。 没有， 应该没有。 那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吧？ 我觉得能 稍长你几岁。 能够驾驭白发的这个不是特别多，还需要有一种。有种独特的气质。 对，而且其实我特意，因为看到这个之后呢，就是这就没有调侃的意思，咱纯粹就是聊到这儿了啊。因为我还特意买了一管发蜡，就是奶奶灰 啊， 因为火了之后不就这颜色吗？ 好伤心啊，听着。 木心，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哥们儿咱俩单聊。 好吧，我们送给大家。 见到第三打。 我们送给大家一首 Growing Younger 啊，这聊到白发的话题了，希望大家一直都有年轻的心态，然后在整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九点零一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一个画面了。那今天我们这个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呢，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剑道大咖啊，他不仅自己练剑道练了十几年了，而且在北京有三家剑道馆。 哎， 木心，剑道四段，弓道两段，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 你这个打招呼的方式不太像大侠呀， 比较含蓄。 我们刚才跟木心聊了聊他这个就是之前和剑道结缘的这样的故事哈。其实我还想让木心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毕竟剑道是一个很日本的这样的运动，它在日本的发展和在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不可同日而语的啊。我相信你也去过很多次日本去学习或者考察，对吧？在日本剑道的文化或者说普及率是一个什么状况？ 普及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最近下滑比较严重。因为好多的日本人不想练剑道啊。 为什么呢？ 臭 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练剑道这样，因为你穿防具嘛，而且它出很多的汗，所以呢练习完了之后，如果你不去及时的清理啊，这个防具就会特别的臭。尤其是手上的那个防具，你想它跟球鞋基本差不多吧。那个是套在脚上，这个套在手上，然后出了好多的汗，而且你还不方便洗它。所以这个练完之后啊，好多人都是练完之后这个手特别的臭。而且还累。累。 这样说起来，这个击剑应该也是比较臭。 应该是，我觉得凡是带防具的都有点臭。 对，没错，全套，我的全套就是这样。 像我们道场那边提供公用的防具嘛，我们是要求每周必须消毒，必须清理 啊。对， 我们得保证他们就是会员在带的时候，让自己感觉不是臭的。然后在日本的话，包括很多的武术类的活动，都是日本人开始变得少。 这是一个日本的小姑娘，对吧？ 那个是忍者考试的时候的一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可爱，我就把她拍下来了。但是我征求过同意啊，不是偷拍，我说可以拍照吗？他爸爸说可以，我就把他拍下来了。 这应该不是练剑道的标准的服制吧？ 那个是甲贺流的忍者考试。 太多流派了。 甲贺流是忍术流派，跟剑术没有关系。 忍术是怎么练？ 忍术的话， 就坐那儿站着。 忍术偏怎么说呢？算是一种兵法战术学习。然后它跟武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他你不像一般想的，就一帮人蒙着脸跟那儿扔飞镖什么的，不是那样的。 嗯嗯，那都是有什么内容呢？ 嗯，挺多的呀，结印呐、啊。 嗯， 看过吗？看过《火影忍者》吗？嘁哩咔嚓的结各种印什么的。 哦、 嗯。啊，就封建迷信那个。 哦。 嗯，然后有一些是关于就是技战术，包括心理学，如何去跟人家沟通，因为忍者在以前他就是谍者。就是间谍，他去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然后有一些呢，他们可能有铁炮队啊，是用于一些突袭等等的啊，这样古代的人设，他就学着也，比如说造一些东西，如何去渡海、渡河，然后怎么样逃跑，就包括你在逃跑的时候拿一块大石头扔河里边继续跑，别人听咕咚啊跳水里了，这种方法也算忍术，它并不是武术。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可变态了，他考那个题啊，说东京奥运会有一个日本的选手在跑步的时候特别像忍者，然后给四个选项，请问这个日本选手的名字是什么？我说这你是考什么啊？我说我只知道刘翔，我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就是非常本土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对吧？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剑道的比赛，锦标赛、全国的比赛。 日本的剑道主要是几个体系，一个是学校体系，还有一个是警察体系，还有一个是上班族体系的，就是社会道场体系。学校一般的话就跟咱们现在体校啊或者特长生差不多。你参加剑道社团，然后呢，可能会考试可能会加分嘛。就是这种，然后还有就是在警察体系里边，他们一般会把就是专门练剑道的人直接编入警察队伍。你可能不用去执勤，但你每天练剑道就可以了，但你的称呼是警察。 哦，为什么呢？养着这批人？ 需要吧，因为在一个武术里边，你总是需要有一些人专项的去从事这个东西。你练得好不好，跟你所投入的时间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这些人用什么名义去养他们呢？就啊，按警察去算，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社会人到场，相比来说，警察体系和学生体系吧，我觉得以竞技对抗啊这方面会比较看重。然后社会到场的话，基本以修心养性和运动的就那种方向会比较重视， 就是健身了，变成全民健身的一种，是吗？ 对，他会讲究姿势啊、呼吸啊等等各方面，就这些的练习。就纯是去对抗的话，不是特别重视。 因为我也去过木星他们的这个舞龙馆哈，就是我看到他们那边的学员，不仅有男性，女性也很多，还有小朋友。剑道这个运动是这么普世的吗？ 小到几岁，年龄 大到七十多岁， 对，跟年龄啊什么的性别没有什么关系。就教我剑道那个老师，然后一个日本的八段，就最高段位。然后他在给我讲的时候，前半段听着我都快疯了，我说这还是人吗？后边段我听着，哦，好，有道理。前面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不管你的对手是谁，就不管是老头啊，然后小孩子呀，什么女孩啊，你不要管，你就像坦克一样碾过去。我听话，这么凶狠。然后他说，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剑道的练习里边，有可能女人、小孩子或者老人都是非常厉害的高手，所以你不可以去轻视他们。你第一刀就是要全力以赴的打过去，打完之后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水平了。然后如果比你厉害的话呢，你就向人家请教；如果比你弱的话呢，你就是不要去欺负别人。如果水平差不多的话，你们就可以去一决胜负。这样，他是这样的，他跟年龄啊、性别就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很简单的一项运动，我觉得就是只要你练习就会变强。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比如什么天赋啊，有一点点关系啊。但是你只要努力的练习，你就会变强，就是这样的。 花时间和精力去浇灌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练什么都是这样，像画画啊，就音乐、美术各方面也都是，它都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去浇灌它，这个小花朵才可以长起来。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木星创业的事儿吧。因为剑道这个感觉外行人挺难看明白的，是吧？就觉得这个文化还是离我们有一点距离。那我们来说说在北京开这样一家剑道馆，现在从一家变成三家了，应该是很有难度的。我知道有一家的位置在九仙桥，对吗？ 劲松，然后麦子店，还有中关村。 哦， 麦子店、嗯、是 麦子店，就是燕莎商场。 嗯。 嗯， 就是将台路那个那一片区， 亮马桥 啊，亮马桥，亮马桥。这个一开始是开的哪一家？ 嗯，最早的话是租篮球场， 嗯， 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些俱乐部还是租篮球场的那个形式， 嗯， 因为那样的话成本相对比较低。在一开始弄的时候是，我记得启动资金应该是2000块钱吧。 那是哪年的事儿？ 2005年应该是。 2005年。 嗯，启动资金大概是2000块 啊。 然后呢，哎，租篮球场，然后购进设备等等，然后三个人开始练吧。 嗯。 我们每次会把它摆成一个奔驰的形状，三把刀，一、嗯、二、三，这样，然后摆在那个篮球场中间那圈里边。 嗯。 然后三个人练了得1年多吧。 嗯。 嗯，然后呢，再慢慢 慢慢。三个人有几个人是可以给你带来收入的？ 一个人一个月收100块钱。嗯， 就是你带两个人， 对，我和另外两个人，一个人一个月收100、 嗯、 然后呢练完之后请他们吃饭，我说谢谢你们跟我练剑道。因为剑道你一个人是练不了的。 嗯嗯， 即便你跟人家学，人家教完之后你不练也是不行的。 嗯， 哎、 嗯， 所以就是、 嗯、 谢谢大家，就请吃饭、 啊、那就不用算收益了，这一年基本是赔本的买卖。 嗯，必须得赔。 花钱请了一个玩伴。嗯，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去到那个艺术城里边， 嗯， 那边就是我盖了一个道场，它那边有大的库房嘛， 嗯， 然后有7米5很高的库房，然后把它做装修啊，做隔音，那旁边是艺术家，又怕声音太大吵到别人、 嗯、 都得装隔音的设备。在后边我又盖了一个2层的一个小楼，然后呢就是练习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在那儿烧烤啊或者住宿啊都可以。 这听着有模有样、 嗯、 但是过了一个冬天啊我就放弃了，就不想在那边继续了。 冬天太冷。 嗯，太冷了、 啊、 你要自己烧锅炉。 嗯， 我说这个东西我哪会啊。 对，而且装取暖设备成本是挺高的。 嗯、啊、我们那会儿是室温是-10度，然后烧锅炉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因为7米多太高了这个东西。 对， 嗯，然后练习完了之后，那会儿大概一次练习有20到30个人、 嗯、 练完之后室温可以从-10度变到-5度。 嗯， 那会儿大家要觉得已经很暖和了。 嗯， 都是光着脚在地板上啪啪 啪这样跑。 哇，哦，就是剑道是要光脚的。 嗯， 对，是要光脚的。 如果穿鞋的话，第一有违传统。 嗯， 第二怎么说呢，嗯， 那脚岂不是很容易被对方就视为最主要的弱点？ 不会的，因为都不穿鞋也不去砍对方的腿。 嗯 嗯，他的击打位置就是头，我们叫面，然后手，然后肚子叫动、 嗯、 然后刺激这几个部位，然后不去打腿。 嗯， 在50年前吧，大概剑道在练习的时候还是可以摔的，你可以把人绊倒、 啊、 然后用竹刀去打。 嗯 嗯，还可以用很多各种的技术，但是现在的话把它取消了，因为打腿的动作对老年人是比较危险的。 嗯 嗯，如果老人摔倒的话会比较麻烦，所以为了安全就把这个去掉了。 所以大家都是直立着相互交锋、 嗯、对对对对、 嗯、 打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打腿吃亏、 嗯、 如果远距离啊你去打他的腿的话，他会优先可以打中你的头的。 嗯 嗯，所以不会有人去这样打别人的腿。 嗯， 我们继续说你就是篮球场这件事儿啊，仓库这件事儿哈、 嗯， 就聊聊大概有多惨是吧？ 说一说这个创业的波折吧。啊、 嗯， 怎么样从一家变到了三家？总之 那会儿的话，基本就是我感觉啊，是属于我自己一人吃饱了，就谁都不饿了。 嗯， 就这种状态。 但 是后来 坚持， 对，后来随着发展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员工了。 嗯、 啊你会有销售人员呀、啊、然后有老师啊，有各种的、 嗯、 你有员工了，你要给这些人上保险发工资等等，你要养活他们，当然他们也同样养活我啊、 嗯、 对，老板不都是这样吗、 嗯、 没有好员工的话，嗯，你但你得养养员工，这样怎么办呢？我就确定了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这个机构不盈利的话，它是对所有的人的一个不负责任。 嗯 嗯， 后来就改变了一个模式，把那个我认为原来在艺术城那边的话，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嗯， 其实很多人幻想有那种你有一个爱好，然后在一个完全不受别人影响的状态之下，随心所欲的，哎，想怎么玩怎么玩，特开心。 对， 嗯，但是这个东西发现，当你有员工的时候，嗯，员工不会跟你去 玩这个梦想的， 嗯， 因为人家也要养孩子呀， 嗯， 然后要交房贷呀等等的，后来就确定了一个方向，我们就把那个地方关掉了。嗯，然后搬到城里边来，然后挑选交通比较方便的位置。 嗯 嗯，然后 可是这样成本又会变得更高了。 对，会变得更高。但是我觉得人需要有梦想嘛， 嗯， 对吧？然后你的眼睛也许要看五年之后和十年之后的一个变化和发展。 嗯， 所以我那会儿选的就是成本高一些，大不了努力一点嘛。 嗯， 对吧？然后就去一个成本高的地方，然后把这个项目做起来。 嗯。现在木心的这个剑道馆其实挺豪华的， 嗯， 哦，然后位置也特别好。我记得你们对面就是日本的一个办事处是吗？ 我们在日本大使馆旁边， 嗯，对对对，位置很好了， 嗯，旁边还有一条河。 你像亮马桥那块本来就是使馆区，对吧？ 嗯， 然后就是刚好在这个日本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然后他们那个馆也特别大。就除了能够练剑道之外， 嗯， 能够洗澡泡温泉还能吃饭，对吗？ 嗯，对。 嗯， 干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就是在木星刚刚提到就是自己有了员工之前，我觉得应该还有一段，就是比如说就是自己发展起来，然后前一步一步的，比如说两个会员三个会员到十个二十个， 嗯， 这样一段过程自己是怎么去做到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你只有就是你自己忙不过来之后，对吧， 嗯， 我才可能会招学员，然后招其他的老师啊，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陪你玩的那个阶段，然后一直到我自己忙不过来， 嗯， 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可能有80人100人，到这个时候中间这个阶段自己是怎么过的？ 嗯，我是这样啊，我是 我是比较笨的一个人啊，就是 没看出来， 我干什么的话，我也不会干别的，我就一直，我觉得想干一件事的话就一直去做，一直去做啊，赔钱啊也做，然后挣钱啊也做，反正怎么着都做这件事儿， 嗯， 然后以至于我觉得很多来报名学剑道的人，然后慢慢就成为朋友了， 嗯， 然后他们就看，哎呀你这么傻，不忍心看你死，算帮帮你吧，然后慢慢的，嗯，就会发展起来了，这样 啊，就是 傻一点有好处， 就是如果说就是拿北京话来讲，是不是就叫我死磕过来的？能这么形容， 嗯，可以这么形容 啊，就是说好听点，就是坚持过来的， 是的， 啊， 就跟他死磕， 就跟他死磕过来的， 嗯 嗯。 所以你也就是喜欢上剑道之后，没有其他的兴趣了，比如说老中医这件事儿。 嗯，因为我们家，我想想，有六个人吧，是医生， 嗯， 我都在医院工作，大概有六个人，我印象中， 嗯， 所以我觉得不缺我这一个。 然后也没有想着去找个工作上个班什么的，就一直在创业。 嗯，有意思吧，这样。 嗯， 因为我就不太喜欢循规蹈矩的每天做一件事情，然后拿一个什么固定的， 嗯， 我觉得那样白活了一样嘛，我那种感觉啊， 嗯， 我是一个不太性格上那样的，你知道吗？那样，我怎么形容我不知道，反正是那样的一个人。 嗯， 我喜欢有一些就是 特立独行 不一样的东西。 嗯 嗯，然后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是每天我被我舅舅骗了。 嗯， 我舅舅他原来他在301，他是外科做手术的。 嗯， 嗯 然后呢，我就问他为什么做医生呢？他说医生啊特别的好，你每天接触的病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用重复的做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嗯，后来我真的当了医生之后，我就发现那实际是假的 啊， 因为它是分科室的，比如说你是，比如说外科，你处理的就是这些，比如说谁手破了，什么折了呀，什么你就给它缝上接上。然后你是中医科，你就是摸脉，对吧？摸完之后，你就给人家该开药开药。针灸科，你就每天就扎这几个穴位，实际都是重复的。但是我就相信了，他跟我说每天都不重复。 嗯， 后来想了一下，他开刀好像是每天都不重复， 嗯， 各个部位啊， 嗯。但你觉得开剑道馆就不是每天重复吗？ 嗯，原来吧， 嗯， 原来就是觉得是不重复的。 嗯， 因为每天会有新的技术去学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呢，他现在感觉他们说我就像一个鸡妈妈一样。 嗯， 因为你发现很多的初学者，你如果是，怎么说，你不去重复一些基础的东西的话，然后他们就会学不到这个东西。就是每天你说的话，好像就是重复的。 嗯 嗯，但是我感觉你重复的去做这件事情， 有一些意义吧。 它才能够可能基础打得比较夯实，或者这东西才能够融进你的这个整个的思路里。 对，我觉得总有人要去重复做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还是源自于内心的喜欢。 对，就是这个重复他是能接受的。 对，没错， 能坚持的。 年轻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奉献和坚持吧，就是对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你做一个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去坚持，但是每天去重复的时候就烦了。烦了之后就不想干了。我觉得医生那件事好像就是烦了就不想干了。但是对于像后来做剑道啊什么的那件事情，我觉得就一种献身精神吧。别人不愿意去重复的基础我就去说，包括有一些人说我说每天自己假装跟巴顿老师一样，说啊没事就讲这个什么的，我说不是假装巴顿老师，而是我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然后他们才能变得像你们一样。 后来这个很艰难的状况有没有一个转折点？从哪年开始就突然这个剑道好像这个知晓度就变高了，有一些人慕名而来了。 应该是在武博会之后吧。 武博会， 北京开过一次武博会 啊，武术博览会，对吗？ 对，然后是有各大包括学校的场馆呀，然后对外开放体育场，就是承办这些比赛，然后像中国的以及世界上各种的武术全都有，其中包括一个就是剑道比赛。在那个之后我感觉就是练剑道好像这个知名度，剑道知名度上升一些。练剑道的人也相对多一些。 然后生意就好起来了。 对， 开始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剑道馆扩充出泡温泉的区域、吃饭的区域，对吗？ 那个时候还好吧，因为一步一步的发展嘛。但是我觉得以体育行业来说的话，如果像这种小众运动，然后想做大以及持续去盈利，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我认识就是一些朋友吧，他们也做这件事情，剑道这件事情，然后倒闭的应该有三家了吧。很多都会倒闭，包括现在依然做这件事情，很多都是苦苦在支撑的。一个是做的太多了。 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人不同的性格，他可能也就是跟性格相关，他可能才会喜欢不同类型的运动。那木心觉得就是剑道它适合什么什么性格的，或者说从事哪方面工作的这个朋友们，他们练剑道可能对他们的帮助可能会更大，对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都可以吧。 对，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兴趣和爱好。除了我以外，是吧？一般人练这个练得再好也不会有人给你钱的。除了我以外，因为我是剑道老师嘛。对吧？所以我练得好之后就会我有收入。但是普通人练习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爱好，然后你只要有这个兴趣你就去参与就可以了。然后呢也不要去追求什么天下第一之类的。 天下第一， 对，上班族的人打剑道跟专业每天练6个小时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些世界冠军身上都有伤。因为他运动量特别的大。但是普通人的话你也不会去受到这些伤害。对吧？然后你也不会拿到一些名次，因为我发现有好多人都想象我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冠军啊，我什么时候能怎么怎么着，我觉得不要有这种想法。会失望的。 那见到现在在咱们国内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赛体系吗？ 有。因为在中国有那个中国剑道团体联盟，然后他会做赛事的一些怎么说策划呀、执行啊等等这些。然后定期去参加。 那说到这个，就别人练剑道都不能赚钱哈，这不仅不能赚钱，可能练剑道还得付出我们的一些这个成本。那这个现在剑道有在北京有这么多家馆子了，对吧？不是馆子，就是剑道练习馆了。 是在篮球馆练习的有很多，就是专门做一个馆的，就是场馆，专门做一个去做这件事情的很少。 很少，有几家？ 一个吧。 就你们家呀？ 差不多吧。 你们是独一份儿啊？ 咱可以， 他是这样，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就是专门做场馆的比较都很少。 嗯， 啊，就一般租篮球馆的这种就会稍微的多一些。 嗯 嗯， 所以这个去练剑道贵吗？ 我们的话大概每个月是在500左右吧，差不多一年的话就是6000多，差不多 一个月500可以去几次？ 就随便呀、啊、你有时间就来吧。 不贵 哇，真的是不贵、啊、 不贵， 真的是不贵、 嗯、跟想法有关。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你想做剑道练习的话，嗯，你首先需要有时间。 嗯， 当你有时间的时候，我发现我这边没有练习、 嗯、 那不是很坑吗？ 嗯， 对吧、嗯、所以我们保证就是每天然后全都有练习，然后在你想练的时候你可以去练。 嗯， 而且剑道是一个人练不了的，你必须要有同伴才能一起去练习。 嗯，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玩嘛，大家一起、 嗯、 一起练习也不需要收太多的费用。 因为现在随便上一节健身课半个小时都要收个400多， 嗯， 他这个500一个月真的是一个非常平民的一个价格。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天价嘛，说你们太贵了。 嗯， 我说为什么呢？我觉得对，健身上一节私教课好像300-400的吧。 是的、嗯、真的是、哦、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的运动。 嗯 啊，我打算这个在这立一个 flag 哈， 嗯，立个 flag， 打算在明年， 嗯嗯，开始练剑道。写一个就是不练剑道的不换头像。 好的，就这么定了。最后再让木心来跟大家，就是最后的一两分钟吧，然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你心里的剑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然后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诉求的小伙伴可以去你们剑道馆。 嗯。我觉得剑道在我心里边是，对我来说是日常了。 嗯 嗯， 是生活。 但最开始的话，我是觉得剑道是一项很帅的运动。 嗯 嗯，以及长时间的去研究它，也发现它有很高深的那一个层面。 嗯 嗯，我觉得适合练剑道的小伙伴的话，我觉得谁都可以。 嗯， 只要你有兴趣，然后就可以去加入。 嗯 嗯。花一些时间去练习的话，只要努力练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 嗯，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嗯、 努力练习你会变得越来越强。 对， 嗯，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这个木星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和剑道的故事、 嗯、 我觉得很接地气也很有趣哈。虽然之前觉得剑道离我们生活有点远，但是现在听一听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嗯、 哦、是一个很练心的运动。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也欢迎大家明天关注我们世界大学生日的特别节目。 我们 嗯， 明天见，拜拜， 拜拜。 Ice's melt, I admit I felt a lifting in my heart. Every land becomes an island, everywhere a paradise. Oh my, it's so divine. There's no more snow at Christmas time, just summer rain.Scarf and coat, put on my birthday suit. Even though it is December, we feel like it's the month of June. When I get up, I get up and go surfing with a girl.